分享，因为我是新北京人。 家长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这个小何啊，平时特别喜欢买名牌。这不年前有一场世界名品特卖会，小何呢拉着这个手提箱排队就要入场，结果人保安给拦住了。保安说：先生先生，不好意思，我们只允许带钱包进去。这小何马上打开箱子说：对不起对不起，这就是我的钱包。欢迎接着收听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这个小何和佳佳呀，因为钱的问题闹得不愉快了，不过这问题终究会解决，是吧？第二天小何就向佳佳道歉来了。 哎，我说佳佳，这以后啊，我得在这花钱的问题上多注意点了，免得再惹你不高兴。不过话说回来，你在对我财政支出这方面还是挺开通的。 嗯，这是什么意思啊？ 你忘了，有一天我们上班的时候，看到那小刘的脸上挂彩了。 怎么回事来着？ 你不知道，小刘啊，被他妻子盯得很紧，每月的工资啊都如数上交，只有一点刚够自己吃饭的零花钱 啊。这也太严格了吧。 前两天不是小刘兴高采烈的回家对妻子大叫：亲爱的，我中奖了，有50000呢。 哟，那他媳妇还不得美坏了。 哪儿啊？他媳妇吃惊地问：你哪来的富裕钱买彩票啊？ 小刘妻子的勃然变色呀，注定了小刘要有个悲惨的结局了。现在买彩票已经成为很多人的习惯了。要说这一心想靠中奖发财的人呢，我还真知道一位。不过这回他却发生了一点小意外。下边咱们就来听听赵本山、范伟、高秀敏表演的小品《有钱了》。 刚才你一唱开会学习 啊， 我无涯就过去了。 上哪去了？ 拉着你的手走进了会场，到那一看，抓奖现场，花10块钱买一张券， 中没中上啊？ 头等。 头等是多少钱呢？ 180万。 啥？ 180万？ 那赶紧去抓奖吧。 别着急，钱定死是咱家的了，只是酒的问题了，整两盅酒庆祝一下。 喝两盅，你说这哎呀，快喝两盅！哎呀，老头子，快点，我给你倒来。这回呀，咱有钱了。我看这村上的人，谁还敢小瞧咱们？ 小瞧咱们？180万那不是小数字，在全村、全乡乃至全县，咱也算老大。 咱家有钱了，咱俩也享受享受。把这个炕啊扒出去，也像城里人似的买个二人床。 不行，二人床不够用，要买就一步到位买仨人的。 哎呀，二人床就够用了。 拉倒吧，就我这身份以后就不是我了，我是大老板级的了。180万我能出来进去搁自己吗？最起码身边得有个小秘书吧，是不是？不能不考虑人就许吧。 秘书不许 啊？不是，男秘书，男的。 你男秘书也不能住咱俩床上，那我上哪儿睡去啊？ 那女秘书呢？那你也 啥秘书也不能上咱床上，那我上哪儿睡去？ 这就事儿多了，男的也不行，女的也不行，这床不就多你吗？ 哎，我说 那你搬出去。 哎，我说你说的这叫啥话呀？还说呀我？ 你看我这都啥身份了？以后说话跟我注意点。 你啥身份咋的？让谁单睡去啊？ 老高婆婆，你老在这不？ 让谁单睡去？ 吵吵！ 村长来了，别吵吵。 吵吵什么玩意儿啊？我正在隔壁吃饭呢，就听这屋叽个浪叽个浪，吵吵把火的。因为啥又干仗啊？ 他让我单睡去。 哎呀，单睡就单睡呗，那么大岁数人了，往一起挤啥呀？死饿的。 说的对。 因为啥而单睡啊？ 因为啥呢？ 有啥吗？ 那什么，你慢慢一点一点渗透给他，他有点扛不住。 你看我还扛不住，啥事我扛不住？ 不咋的，你让你坐着，不让你坐着。 你说吧，怎么个事儿？ 是咋回事呢？我家这不是得大奖了吗？得了180万。 你中180万，你。 呀，村长，妈，村长， 我让你慢点说，你呀，他能承受这么大数字吗？ 妈，村长， 你这都容易给整成植物人。 村长，嗯， 喂， 村长， 刘总， 中， 过来了，过来了， 中多少？ 一， 看，啊 ，200， 减掉200000。等于 100， 你得明白。 哎呀， 吐看锤子， 行， 可拉倒吧，就是。 我跟他说哑语吧。快， 180万。 哎呀，我的大哥大嫂啊，你说都中了100，那咋还打起来了呢？咋呀？ 哎，你坐着， 钱烧的。 你坐着，我跟你说， 怎么回事儿？这是？ 是这么回事儿，村长，这不是吗？这不是中180万吗？180万，我说咱们呢也换个活儿嘛，是吧？咱把炕挖出去，安个双人床。 是啊。 他说的要安个3人的，说让秘书在这床上住，让我单睡去。那难怪说男人有钱就学坏，他坏的也太快了，他。 现在都啥速度了啊？什么不快呀？火车都提速了。 哎呀，哥，我跟你说哈，你这事儿做的不对。因为啥呢？你说中奖是好事儿，你应该商量商量这个钱该怎么花，对不对？ 这不商量出事儿？ 你看人兄弟说这话多好听，咱们就应该商量商量这钱咋花。 哎， 你这脾气说急就急，说急就急。 你也别改改。 正好你来了，你帮我们策划策划这钱怎么花也是，你说。 我认为呢， 我有想法，不能咱们两口子一家人花这么多钱，先把村委会给他装修装修，改变一下全村的面貌。 哎呀，哥，你接着说，接着说， 把村委会毁掉 啊， 盖起2层小楼 啊， 周围修起1丈2尺高的围墙 啊。 围墙上边拉上铁丝电网，四角修4个炮楼，用民兵端着扎枪昼夜把守，整2扇大铁门，把门一锁，门的后边蹲2只大狼狗，并做1个8斤半的锁头，把门砸死，谁也别想进，你也别想出。 这有点像监狱是吧？ 闹。 No. 告诉你，山东不有个孔府吗？咱这就叫孟府。 对，给这村委会没钱呢，修一条最宽敞的大道，直通东屯老孔家，行不行？ 孔孟之道吗？ 我哥有点文化。 哎呀，我跟你说，村长，我家你哥呀有才呀， 是吧？ 这么多年在农村呐，就不得施展，窝住了。 是吗？哥，这回你们俩呢属于是特殊人物了。这个村委会决定对你们的安全问题要负起责任来。 我考虑过，以后呢，你可以当村长，但是给我兼保镖。 别，武打啥的我不会。 你打啥呀？你就牵狗就完了。 啊， 有事狗就上去了，一闻啥都闻出来了。 哥，你说我毕竟是一村之长，你说你在前面一走，我搁后边牵狗，不好看。 兄弟呀，让你牵你就牵，2条狗给你开上份工资。 是。 我有点事儿，你跟你哥商量商量。 你说嫂子， 现在你哥有钱了 啊， 是吗？我也是呢，阔太太了。 是， 是不是？这我这里外的得给我装修装修。 我跟我哥说啊，哥呀、啊，那个我嫂子有个小小的要求。 说， 那个他呢也属于是特殊人物了。 他有啥特殊的？ 有钱了。 有钱了。 富婆啊， 他富婆，过去就是个泼妇。 不是，你毕竟是富婆是吧？现在有钱了， 还要干啥？ 你能不能的是吧？对他的五官进行一下综合治理。 咱说心里话啊，就你嫂子一堆一块，这都搁摆着呢，还有再投资的必要吗？ 我哥说的没啥必要了。 兄弟，我要求不高，我就喜欢那金镯子，给我整个金镯子就行。 我现在还哪有戴金镯子？ 咋没有呀？后边老赵二嫂戴四个镯子呢。 他不可恶吗？你不出格了吗？知道吧？要戴金子，既瞅个美观大方，还得瞅个雅。还想偷偷不去。 什么玩意儿呢？ 我给你镶两颗大金牙。 我不干，我要镶我就镶满口的，一张嘴金光灿烂的。我镶满口的。 你浪费不啊？你使劲吃牙也顶天露四个，我这边给你解决四个，剩下其他的全用铜的代替。 行，我就听你的，铜的就铜的，听你的，啥都得听他的。 我说我这媳妇家美的，一听说镶金牙，这门帘还放不下。 哎呀，你说这两口子有啥事一商量，这气氛多温馨的， 是 吧？ 可以， 哥，这样，那个我能不能用你家的酒，对你表示一下衷心祝贺呢 ？OK 啊。 快点坐坐坐坐坐！ 哎呀， 快点坐那。 我坐这儿吧。 哎，来，今天没菜。哎啊，随意喝点。 咱干了啊！ 给我来一杯，多倒点。 哎呀，这家伙， 你看到没？ 哎，哥，那个全在酒里了啊！高兴啊，高兴高兴啊！ 我说呀，老孟啊，这些年村长对你的生活问题没少操心呐。 啊，我啥生活问题了？ 不是， 不就咱们家呗？ 日子， 哎， 生活水平问题。 对， 没少。 别讲出我生活问题。 没少操心。 应该的嘛，我们哥俩还有啥说的了？ 是， 以后老婆，你记住，老范，乡长不好使，村长好使。哎呀，对于咱们家，那就是咱兄弟，有啥事困难说。 哎呀， 解决。 完了。你二哥在家好使， 是吧？好使吧？在家是比较挺 OK 的一个人。 那你既然这样的话，我心里也 OK 了。那啥，这样哥啊，那个我呢还真有点事儿。 你说， 那个我儿子，你侄儿， 我谁？我谁？ 我儿子，你侄儿啊？ 二狗子 啊？对呀、啊。 有啥事？ 这不是最近考上大学了吗？完了差10000块钱， 还小事 啊？ 你这，10000块钱 啊？ 耗子腰疼，这才多大个肾呢？好，你什么？给瞅去。 哎， 啊， 哎，哎呀，哥呀，啥？ 以后超过15000，你就跟我说，10000别跟我说。 哎呀，呀 你笑话我。 哎， 哎呀，哥， 10000块钱给我张嘴，你等一会 儿。什么？ 少喝少喝。 什么？ 拿去。 你过来。 啊。 哎呀，哎呀， 瞅钱去。 是喝懵了？ 怎了？ 钱在哪儿呢？ 你拿回来了吗？ 你这记性咋这么不好？这不早上你要睡回笼觉吗？完了就让我唱开会吗？开会你不就上现场了吗？ 对。 啊，你抓奖了，抓奖了，这不做梦吗？啊，咱俩还没去抓去呢，这不做梦吗？ 不可能，那么抠劲，拿去赶紧。 哎， 不是， 哎、 拿去。 哥，哥，那啥，啊、有啥岔头啊？ 没事，你俩能点 钱哪儿？ 拿去。 村长，你听我跟你说。 啊。 我们家不是中大奖了180万吗、 啊、 那是你大哥做个梦，完了我们还没去抓去呢。是啊、哎、 做梦 啊， 做梦 啊。做梦 这真会做戏。那行哥，那行，那我不借了，我走了。 来了， 哎，村长，我跟你说，你没听明白呀？ 拿呀！ 我听明白了，你们中了180万啊！我大哥做个梦， 对， 还没去抓去呢， 没抓呢， 谁信呢？来，上坟烧报纸，你糊弄鬼呢？ 村长，村长， 拿呀！ 村长啊，那啥， 给人拿钱， 180万，我们中了。 我就想听这句实话，嫂子。 中了，完了，钱太多，我没往家放，让我存到银行了。你先回去等着，我一会儿给你支去。 行，那哥，那我先回去了啊，完你们看着办吧啊。 啊， 这家伙做梦，哎呀， 拿去。 哎呀，你说这日子还有个过了，外边还那么多外债没还，你这做梦还拉鸡巴了，你说。你还喝呀？赶紧给人借钱去！ 好， 刚才您听到的是赵本山、高秀敏、范伟表演的小品，叫《有钱了》。有一回，小何看见佳佳特别忧郁的坐在那儿，就问他说：“你这么难过干嘛呀？不就是那五注彩票没中奖吗？”佳佳说了：“我才不会心疼那十块钱呢，我愁的是这回没中奖，你这一宿又睡不着觉了。”其实啊，买彩票也是老何非常喜欢的一件事儿。有一回他在选号的时候，正好让孙子欢欢看见了。 爷爷，您从哪儿买的这么大一个计算器啊？都和我的作业本一样大了。 孙子，你不知道，这是爷爷专门买彩票用的。 那您这是要埋头计算了吗？ 谁说的？爷爷的秘诀在这儿呢。 咱们中午要吃鸡， 这鸡可吃不得，待会儿爷爷要把这只鸡在计算机上踩的号码记下来，然后啊再去买彩票。 您这是什么选法啊？ 你不懂了吧，这就是鸡选。 这就是鸡选啊。那明天我们家边上那个彩票中心还不成养鸡场了？老何要是能中奖，那只鸡就要和当初的章鱼保罗一样的神奇了。不过这个中奖之后啊，咱们也得有一颗平常心，乐极生悲的事儿千万别做，要不然就要跟这个田立和说的单口小段《理发》里的人一样了。 老两口子，这老婆没参加过工作，老头呢退休了，光指老头退休金呢，哎，两口人生活拮据一点。这老头呢有手艺，会理发，买了这么大一个塑料箱子当这个理发工具，买这套理发工具，每天夹着这箱子呢，哎，大街小巷啊，马路边上给人理发去。老两口子住这房子，9平米的一间平房，又潮又湿。这个老婆呢就埋怨这老头：“哎，我跟你呀，这辈子算熬不出人来。你瞅瞅咱这屋，又潮又湿，哎，住人呐，惨点儿。要养蝎子准发财，你信吗？你跟我说这干什么呀？我有什么主意？哎，我听说呀，银行卖那个房屋有奖储蓄，中头奖啊，是带双气的偏单一套。咱买张啊，万一要中头奖呢，咱就能改善改善吗？成啊，那不有钱吗？你买去吧，啊，别人中不了头奖，你准得头奖，这头奖啊给你留着了。你说这干什么呢？这不是碰运气吗？哎，中了更好，中不了不要紧呢，到一年了还本儿，咱不吃亏。第二天早晨呢，天还没亮了，老头就出去了，定了中午买回来了这张奖券。哎，瞅着这个买回来了，号码啊12345678。哎，怎么12345678啊？为了好记呀、啊、这奖券搁哪儿？坏了，不放心，搁在箱子柜里头，怕日子多了给忘了，搁在显眼的地方，这老婆要搞卫生呢，拿这当废纸袋给扔了，这可怎么好。哎，成了，这塑料箱工具箱啊，哎，拉链开开了，箱子盖的背面是个小布兜，带拉锁的，把这奖券往里一搁呢，拉锁一拉，这个万无一失。怎么呢？我天天夹着这包给人理发去，回来绝对忘不了，我提了包就回来了，往家里一搁，别人没人动我这箱子。哎，这话就快了，很快就到一年了。这老头这天下午啊，给人理完发，夹着这箱子就走到广场桥那儿河边上买了张晚报，每天都是这样先睹为快。一看呢，哎，房屋有奖储蓄开奖了，头奖是12345678。 啊，愣了，我中头奖了，不可能吧？又看了看，一二三四五六七，我真中头奖了，太好了！想不到我们老两口子老了老了，哎呀，享这个福，住这么好的房子。我呀，我不要这么好的房子，干脆我要钱。哎，我把身体的房子也卖了，买间比这个间好的房子就成，剩下钱往银行一存，我就不至于天天出来给人理发了。不理发，我要这干什么呀？咚，扔下去了，撒腿就跑啊！到银行里头，他就喊：“我中了，我中头奖了，我中头奖了！”你别扔，你这号码是多少？一二三四五六七。对呀、啊，把卷拿来，卷在箱子里了，箱子呢？我扔河了。 甜蜜浪漫的是爱的回忆， 温馨感人的是家的气息， 酸甜苦辣的是生活的滋味， 让你在欢歌笑语中享受生活，领悟人生。快乐合家欢， 快乐合家欢，开心乐无边，欢迎继续收听。现在咱们这个收入提高了，可以去消费的地方也多了，可是合理消费、理性消费的概念还是得有，不然的话就可能隔墙扔孩子，丢人了。好了，关于老何一家的故事咱们就先听到这儿。最后呢，咱们一块来听张震岳演唱的歌曲《我要钱》。这里是快乐合家欢，韩健代表编辑小新感谢您的收听，回见。 就是因为认识了一个新的女生，所以我买了一顶新的帽子。他说他礼拜三愿意跟我出去逛逛街，可是口袋里剩下两张50元。妈妈， 妈妈， 我要钱， 我要钱。 哦，爸爸， 爸爸， 我要钱， 我要钱。 哦，妈妈， 妈妈， 我要钱， 我要钱。 哦，爸爸。我需要你的钱啊！为了那个女生，我想了很多方法，说说笑话，吃吃水果，看电影。知道交朋友常常需要金钱帮忙，可能还需要买一套洋装给他。哦，妈妈， 妈妈， 我要钱， 我要钱。 哦，爸爸， 爸爸， 我要钱， 我要钱。 哦，妈妈， 妈妈， 我要钱， 我要钱。 哦，爸爸， 爸爸， 我需要你的钱。 我要钱， 我要钱。